在时间戳机制中呢，我们每个数据项 Q 需要和以下两个重要的时间戳相关联。第一个，我们把它简称为 WTFQ， 它表示的是当前已经成功的执行了 Rust Code 所有事务的最大的时间戳。第二个，我们把它简写为 RTFQ， 它表示当前已经成功的执行了 Red Code 所有事务的最大时间戳。这里的 WTSQ 与 RTSQ 的字都是与某个事务的时间戳相关联的，而且每当有新的 Red Code 或者是 Red Code 指令成功执行了的话呢，那么这两个时间戳呢就可能被更新。